三河福成酒业县城并燕郊区域销售主管10名，销售代表60名，有酒类销售经验优先，待遇丰厚，平台广阔，详询182-3281-9111李经理。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接下来是三河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移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那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一定要注意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这里是品味133城市穿空最美的声音，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空降假期流行慢慢地，是人生的遗憾，想还能抓，不想等待，因为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你曾调戏着我说没有就可以和你过，你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我没有温柔的细语对不起去和你说，只享受着有意的姑娘守护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念着，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吻了，记忆总是碎碎念像个妈妈关心我，这个臭小孩总是不能忍气挂着，我们都没长大，因为早已习惯这样被你黏着。醒来，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天高两杆多，我们距离有多远呢？只要想到会相见的心就是甜甜的，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有一种感情比恋爱更让人甜蜜，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有一种感情让时间都去了不去，有一个人在这烦恼也不舍得离开，期待而去。 我们比恋人更好在此已无止境，我会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恋爱更年就是彼此被融化的心，一点一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只想让深感情深深让我能遇到你，让你敞开了心让互动下没有意义，更年轻时就是和我在一起，余生的时间心照不宣一直走下去，你想要更迷人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你想要更迷人的事就是我们在一起。 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正是因为失去才会让我们更加完整，每一个完美的人呢，在某种记得那种感觉，他永远无法体会爱他的人带给他某一些他一直追求而得不到的东西的喜悦，对不对？ 夜深了，深到只听见心跳，你睡了，睡到泪水都干了，我要往哪里逃，黑夜层层笼罩，

情占位，并非我不愿意走出你对，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的感受着美，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是你 先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干嘛，做过哪些奇葩的事儿？这时候看到 Flight 说，一个人去学校外面的石锅鱼吃了一下午，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看到天上出现异样的光点，一个人看宿舍阳台外那棵树长叶落叶被风吹歪，这些都是一个人。也许一个人要走很多很多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次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才会变得成熟吧。所以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就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庄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声再会喽，拜拜。 秋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